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今个礼拜咧系冇乜特别嘢嘅，但本来咧就谂喺喉痛紧，谂咩录好咧？就啱即系都唔系啱啱知嘅日啦，其实都晒新闻嚟噶啦。就 啱边个咯？阿教主 白完张房就 处决啦， 处决啦。应该我就成澳门真系隔七， 成件事终于审完啦，叫做 未做晒嘅。 唔系，但系起码主嗰几个主要嘅审判系，即系拖住张房，其实系 佢就话有十三个主判死刑嘅里面咧，有七个主包括咗从本至尊夫，即系白完张房， 即系白完张房啦，判咩嚟嘅 主刑。同埋幾個佢嘅 勇士啊嘛，即做咩啊？有啲咩有咩戰績咧？就係 咁1995年嘅地下鐵 三 林 事 件 啦， 係 咯 係 咯， 都知噶啦呢件事。 哈哈！ 咁呢件事就當時其實係幾真係幾震撼，好震撼。 就早咁啱嗰年啱啱發生完反啊又失， 唔 係關西又發生完大地震， 冇幾耐之前啦，都好似 一月嗰陣時係啊，三月咯，一月同三月咯，三月就地下鐵三，一月就地震咯。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有其呢件事咧，有一個其實唔係有笑話，就係、是、我記得睇過一個 app 咩球星叫 Reggie 可以 Reggie Miller， 咁佢喺佢本傳記裏面寫嗰個故仔就係講嘅一個笑話，就係當全世界喺關心地下關心東京嘅地下鐵三六四事件嘅時候，我哋嘅美國報紙喺關心 Michael Jordan 嘅手臂有幾粗。 Well， 咁東京嚟，東京人唔好多啫，東京嚟。 呢樣有笑啊，有諗就係諗起呢個笑話，同埋不過又因為咁觸發起我諗下啊，講下地下鐵啦。 地鐵啦， 我唔敢，應該唔係全世界最複，應該全世界最複雜，唔係佢唔未係咪全世界最複雜？ 接近最複雜咯，但係未，我未係咪第一集真係唔知 道。有冇複雜過佢咧？其實唔敢講啊，因為其實我 可能有啲大城市會有機會，但係即係美國嗰啲可能有機會啊，英國都有機會啊，英國 因為紐約印象中佢紐約地下鐵嗰個明星唔係嚟自佢複雜。倫敦即係印象中係地下鐵複雜嘅，但係好似東京咁俾人一攞嚟當叫八陣圖啊蜘蛛網咧，印象中只係得東京嘅啫。 啊， 因為佢開好多。 因為其實最慘嘅佢淨係地鐵都咁複雜啊！你再睇如果再包埋啲私鐵啊、JR 嗰啲嘅話咧，都幾係嘢嘅，其實都。 嗱，講佢咧就首先佢講下就係、是東京啊，首先嗱講下東京俗稱東京大鐵通常咧我叫咩草啦，如果用 拖羅啊係啊，都要講添啊！啲劇東京嘅地鐵咧有兩個團體營運緊嘅， 兩個、 一個東京咪拖羅啦，即係頭先係咯，即係嗰陣時埋完張方嗰陣時叫咩團營團地下鐵啊，叫 團營咯， 團營係團營鐵，好似係團營地下鐵。咁另一間就係都營嘅，即係東京都營運嘅，叫都營地鐵。 嗯， 係啦。 嗱，我簡單講下啦，即係睇翻 Wiki， 叫 Wiki 讀一讀佢啦。 嚇，我記住好似係9+9+4好似。 都營地下鐵咧就包入佢分開兩個營運者嘅。 係啊， 都營地下鐵就包括咗淺草線， 係 同埋三田線， 係啊， 仲有新宿線三個，新宿線同大江户線四條線。 大江 户係呢個就都營嘅。而 Metro 咧就係日比谷、銀座、遠之內、 係 東西、 係 南北、 係 有樂町、千代田、半藏門。埋副中心 系， 咁咧就依两间公司组成咗一个叫做全世界 东京都嘅蜘蛛网 系啦，话佢就算唔系全世界最复杂，都应该系嗰个位置噶啦，佢一个蜘蛛网。 吓， 任何所有第一次去东京人搭地铁咧，系绝对惊嘅，系用真系惊嘅。 嗯， 我第一次喺嗰时咧，我系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因为 系啊， 就算而家啦，讲真，而家香港嘅地铁网都唔算复杂啦。 冇啊，冇咁複雜啊，都好有喺度行。就算即係線多都好，你轉車站真係你同日本冇得比啊！香港 就最複雜啊，即係 香港 金鐘站啫嘛， 金鐘站香港站咯， 金鐘比較複雜啫嘛。就相比喺東京嚟講係黐巴跟住嗰站複雜到。 真嘅，即係其實東京講到轉車啦，東京最麻煩係咩事咧？原來咧，你話轉車咧，個站唔喺隔離嘅。 嗱，依個係一個笑話嘅，咁咧。我搭因為我去通幾年以前咧，我通常去東京遊戲展做嘢咧。 嚇！ 如果你喺東，佢咧有兩個站轉車，一個如果你東京站轉車咧，大鑊嘅，因為東京站由地下鐵線行去 嗰個 JR 啫，嗰個 JR 線嘅話咧， 是成八百公尺的。 这个东京去到东京站 基本十分钟 的山手线去到这个京叶线。 不是山手线东京地铁转车、 啊。都是差不多位。 好远 差不多位。因为那个地铁站其实就在即山手线隔离。即上下层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东京地铁站、 啊。但京叶线就零零散散偏离了。 就算轉車，就算同一個體系轉車都可以行好遠。 你唔好話京葉線啦，這個橫須河線都是黐線嘅，即係啲咩啊？山咩啊？嗰叫咩啊？總部線係總部快速，唔好意思 ，sorry，、嗯、總部快速，即係歷史搭車嗰個位，又係黐線嘅，即係喺地下唔知幾多米深嘅係。 因为佢几条线搭埋，所以咧啲站就照直嗰啲车站咧就。 如果你咁唔好彩，你要由呢个京叶线转去呢个总部快速嘅话咧，咁就恭喜晒。 因为佢本身就太复杂啊，所以咧有时几条线站喺埋同一个站咧， 前后只15分钟啊， 咪上下咯，咪上下发展咯。佢有啲站喺好地底，或者拉到好远，美其名就话系同一个站可以唔使出闸转车，但系等行三四分钟嘅。 大江湖都系咁情况啦， 行几分钟 嘅时间。你越迟起嘅站，你去得越深，你唔可以同其他线撞噶嘛。 佢因為佢真係幾廿年，好睇先歷史上1915年開始啊，算係好即係應該算係世界上最 銀座線最先噶嘛， 應該唔早過倫敦，但係算 都算亞洲嚟講算早啊， 係世界上最好批，因為我記中倫敦 早之前已經有地鐵啦， 倫敦應該仲早過倫敦應該係20世紀之前嘅。但係東京嗱，你1915年開始就有地下鐵嘅，又其實真係算好快好早噶啦。 好似咩叫咩高速鐵路啊？咩銀座高速鐵路啊？唔記得咗。总之经历过好多次逆手，跟住变咗做依家银座线， 到而家变成咗一个真系叫做复杂到完全冇人分唔出嘅蜘蛛网咯。 吓， 一般嚟 即系除咗即系个深浅嘅问题之外，嗱，最简单嘅六本木，一个大江户线嘅六本木，同埋呢个日比谷嘅六本木，个高低差系好紧要嘅。虽然个站都系咯，其实都差唔多佢嘅位置啊。即係咁樣舉例子咯，即係咁有咁嘅問題出現咯。如果新舊站嘅話， 係啊，嚇嗱，頭先我講過幾條線啦， 嚇 一般我通常咧，其實去日本，因為去日本東京玩人咧，其實搭嚟搭去都係其中幾條線嘅， 銀座咯，就比谷咯，都營淺草咯，大江户都營大江户啦， 我 富都心啦。 例如話我住出嚟，如果咧七園嗰大活動嘅話，通常都係入比谷線嘅， 入比谷咯。 跟住最多銀座線，搭銀座線差唔多去夠噶啦。 咁、你如果你住南千住，一定銀座線，唔一定係日比谷線噶啦。講錯， 因為日比谷嘅站係近南千住，出口近啊嘛。 係啊，同埋有個好處可以直接入轉咩直通運轉都冇。如果你去呢、這個小新屋小新屋企嗰個叫咩春日部，嗰邊嘅話，其實嗰邊嘅話， 春日部嘛， 係啊。咁就好方便嘅， 系嗰头 又或者你要去水户咧，都系有车嘅。 跟住又有落丁嗰啲又系，因为嗱，讲开车啲路线啦。 吓， 通如果你喺东京玩嘅话，你想去一啲比较唔系偏僻嘅，系撩楞啊，即系嚟东京铁塔咧，一定系地铁嘅，因为其实因为喺东京咁山口线JR 线。 即系你近银座啊，你近皇居嗰扎地方，包括伊势堂。前嗰扎地方基本上你地铁就方便噶啦。 嗱，如果你去国会，即系如果间咧你想皇宫跑步咧， 吓 正如果你唔识如果你唔识搭地铁嘅话咧，通常建议就喺东京站落车， 吓 行去行大约都成200-300公尺就见到，因为东京站其实东京站 隔篱傍住啫。 佢正门就正门啊， 吓 即系嗰座好靓嗰座古香嘅正门咧，佢就照佢对正皇宫嘅。 系啊系啊， 但系通常咧就会搭地铁就系半座喺好似中 九段下啊！ 九段下去九段下定系 武道馆？ 半道门系前咧，去半座门啊？定系九段下？ 九段下就系武道馆嘅。 做开国会议事厅，所以又系 好易声就咪咩？永田町 永田町嗰带嘅，因为其实日本嘅政治中心其实系嗰带附近。 系啊系啊系啊！当年呢个三浦氏都喺嗰度爆噶嘛？喺下关嗰个佢话即系真系最大镬嘅下关。就系同永田町啊国会议以前唔系争好争一两个站嘅啫。吓，当年最大镬系嗰度嗰位。 一般嚟讲，你嗰头咧一落车，因为其实嗰头咧，皇宫咧嗰头附近就有地下铁就近啲。地下铁出站咧，有我记得地下铁有嗰个站咧，直情就喺东京建设厅门口嘅。 吓， 半座好似就系嗰个出位，一出嚟就系噶啦。 吓吓吓！ 如果去嗰去，如果你想去参观系东京建设厅门口啦。 哦，伊势堂前咧，直情系有个站叫 係咯，直情以前同前。 以前同前，係啊係啊。因為其實我記憶好似有國會前有啲參觀，不過我冇乜留意啦。啊因為依類咁嘅政府最中意佢要定期開放， 係啊係啊。如果你參觀政府嗰啲，就呢啲地鐵就方便啲嘅。 係啊， 同埋如果你想去，睇先點樣講咧？即係東大啊嗰類即係比較文化氣息重嘅地方咧，都係地鐵方便啲。 因為始終你地鐵最簡單就是東京鐵塔啦。東京鐵塔咧，你如果係你搭，如果你 JR 線嘅話，係去唔到嘅，一定合地鐵嘅。 係啊，係啊。 依個係 啊，因為 JR 線你入唔到入邊啊嘛，入唔到去。 因為其實 JR 線喺東京嘅實際上即係沙洲線嘅啫嘛。 你除咗中央咯，你夾埋中央咯，中央可以到反正橋嘅勉強都。 嗱，因我雖然話頭先我講啦，即係而家回翻去車站啲資料啦。雖然話地下鐵佢就話兩個圈啦，實際上佢其實一般乘客係唔需要知道佢邊個，佢因為佢通嘅呢樣個，我亦仲係 邊個圈嚟講？你講 兩間公司啊，都營同埋美拖羅。 我 好印象中佢 其實係有咩㗎？要 分開咩？ 分開嘅，分開嘅。我印象中個收費要分開，即係你都營還都營，你 即係呢樣就唔因為可能 因為佢其實你高都營到美拖羅咧，你要過一次閘要分開收費嘅。 哦，即系要开， 系啦，但系即系通常佢哋如果你对外国游客嘅话咧，即系应该可能佢哋知道之前如果分开嘅话，都对好多游客不便咧。咁于是佢哋做嗰啲即系点样讲？啲优惠咧，即系嗰啲一日、二日、三日票嗰啲咧，通常都系 里边 包埋嘅。系啊，好少会同你分开搞。即系你唔系始终你唔系嗰度居民，你唔知佢有两条跳。 你已经够你个地铁网已经够复杂嘅啦。如果再分， 啊、 如果再游客分开嘅话， 同埋咧，头先讲到转车嗰样嘢，嗱，香港转车就方便啦，基本上月台过月台嘅啫嘛。 系咯。 但可惜日本月台过月台嗰站其实都系唔系好多嘅啫。我印象都得呢、這个 有几多个真系可以叫望到地 铁。睇先，我站喺赤坂建库，都系喺二层附近嘅。即系翻建库嘅银座线同埋呢个远之内线可以咁样做，因为平行嘅两条线去到嗰度，即系去嘅一层，翻转头都系一层，同一层，即系好似旺角嗰个情况咁样，可以咁样转嘅， 算好噶啦。 系啊，即系但系喺日本系好少有嘅呢种咁嘅站。 通常就系咩？上一层转上翻上翻大堂， 系啊， 转一个弯。 即系佢有条珠江中道，好嘅咪有条珠江中道俾你，即系你跟住珠江中道唔使出闸。行过去另一边嘅月台搞掂，嗰度可能至少都可能有机会二三百米嘅， 二三百米算短咯，四五百米 长算乜？试过，你如果你喺大手系咪大手丁啊？我记错，喺大手丁嗰度转车，你咪咁嘅情况咯。你由呢、這个吓先，嗰次我系由东西线转去吓先咩线啊？行到啊，我唔记得咗啫。啊，远之内，东西线转远之内，都用咗。系咯，都用咗成十分钟行。 通常系啊，如果行得慢嘅话咧，系好长，花咗好长时间。 同埋最惨嗰阵时系将行李摆喺嗰度。 哦，咁大镬啲啦。因为你如果呢啲咁站咧， 你唔记得行李摆边度就扑街噶，即系你要揾清揾到见到先麻烦嘅。 通常咧地下铁咧系啦，揾头先揾到啦，我记得啦，边条线咧？千代田线。 系啊。 如果你去千代田是个会士堂啦、霞关咧、比谷啦咁样，呢几个就系明治神宫呢几个，因为主要就系 神宫都仲可以从 JR 去 霞关。 但系你即系方便都系坐铁路好啲嘅，其实就 系啊，因为嗱讲嘅转即系头先 locker 啦，通常咧 大站都有嘅，通常都系 通常都有 locker， 印象中地下铁嘅 locker 其实相对比较少人用嘅 吓， 因为始终即系因为 都系麻烦嘅，因为一有上落你喺地下度咧，你要认位都有啲困难嘅，其实 唔系印象中咧，其实会喺虽然话地下铁都有佢嗰个叫储物，即系储物 locker 啦， 系。 但一般嚟講，會用喺地下鐵相對用咩車嘅？東京主要都，因為通常都係大咗個 JR。 你 JR 就大站，你方便啊嘛，你一認定到冇第二個站。 唔係少嘅事情，我覺得係少嘅。通常叫係咁依擺兩個細碌架咧， 咩 有？ 但係相對地，就咩？唔係都有大碌架嘅，不過就冇 JR 咁成行成立啫。 JR 用，因為始終佢 JR 佢要搭火車。 係啊，真係爆滿，即係 JR 係成日爆滿嘅。你如果去大站啊，即係最簡單，會講第二個抽完。 出完 你眼就即可能好啲啦，即但系即点样讲？你如果太平时太即眼就去过，通常都系咩？ 我想问一下，出完咧，依排其实装修咗几年噶啦，只是一段时间咪东西口咧，中间有条通道咧，咪都系啲 都行到，都行到。 而家仲咪而家拆有个 locker 仲喺咩度啊？有冇拆到？ 东西个 lock 东西通道个 locker 系啊， 冇啦，依家整紧啦。 哦， 你要去到去翻 對面睇先，即係 Yotoba 嗰邊。 哦，我知邊度。 超和超和通嗰邊有 個通。即係去到大 係啊，因為電器街冇 locker 㗎，你入閘先有 locker 㗎。係 啊，要行到。 一係就你喺出面街，即係唔係即係有 locker 嚟，嗰啲就私人 locker 嚟。 私人 locker 咯。 係啦，即係喺啲舊鋪嗰度，即係有間有間房，突然間即係 老周好多依咁，老周附近係好多依咁私人 locker 嘅。 嚇，係啊。即係如果你嫌即係有麻煩，都出面都可以嘅，都用得嘅。 嗱、啊，即係又陣間先講埋 locker 啦，其實 locker 都可以講下嘅。講翻即係講翻地下鐵啦。嗱、啊，東京地下鐵咧，佢本身就一般係好似基本消費係190日圓。 八七好似唔知我唔記得。 我好咯，係因為我印象中似 check 翻咯，唔該，應該 好似 check 嘅。好似大阪係190日圓。 我都真係唔知啊，但我印象中係八七嘅，我 check 下先。 因為 你講先，講 先。即係近呢幾年，應該咁講，近呢十年嚟咧，大家都係用西瓜卡嚟出機，開始唔係好記得嗰啲價錢啦。 係啊，但係我就當葉斌一程算嘅，因為通常你唔會一個大屋一個站去嘅嘛，通常兩三個站咁樣。係 啊，通常 230啊之類。 如果一個站行開算嘅啦，我一個站嘅話，因為其實日本地下鐵咧，即係個站其實距離好近嘅啫。 嚇！ 你行一 個。算是如果相對去 JR 的距離真的算 因為始終他講真你想想東京有多大可以這麼多站的話、啊、一定是 但是比香港的站都是遠的跟你說 香港啊 香港你深水埗去長沙灣的站都其實 不算話遠不遠啦、啊、深水埗長沙灣就不算遠的 是啊真的 但有個美孚去喂應該就很遠 我去黎景當然遠啦、啊、即是這個就正常一個地站區來的 不會太遠的即是你說九龍灣去彩虹村其實不是太遠的、 啊、 一般來說又去預你是行20分鐘左右的嘛、 啊、 即是大約是2公里左右啦、 啊、 一般來說站與站之間但我印象都沒有那麼長添、啊、東亞鐵的站有時1公里一個站而已、 嗯、 好密密密密的有時咧，你係如果落車神武丁啊、神田嗰啲 K 卡嘢咧，你幾個站堆埋一齊嘅話咧，你會遠大大龍嘅。依個都係地下鐵咧蝦人搭地方就係、是、每個站好密，站同你要揾咗最近嘅站咧，好頭痛嘅。有時幾個站 啱啱中間唔上唔落咯， 差唔多名唔係差唔多位置。 嗱又係有揾工東大做例子，有東大前啦，當然就係第一個，但係東大前唔係最近東大嗰個站嚟嘅，最近東大嗰個站叫半鄉三丁目。 嗯， 本乡三丁目 咪就咯， 系啦，同埋本乡三丁目咧，又系好黑人转车嘅。嗱，点解咧？头先讲过噶啦，即系你转车好彩嘅，喺站内边可以搞掂。但系本乡三丁目咧，要喺站外边嘅，嗰条路成四百米嘅，由呢个远之落去翻大江户，都会大江户吓，两个站完全分开嘅。有咁嘅情况出现咯，即系头先转车，即系你好彩嘅系站内可以唔出闸，但系有啲站系冇 ，sorry， 你系要出咗闸先有转乘嘅。 系，佢就因为佢站密开一密。 吓，你唯一好彩啦，即系嗱，因为以前因为用卡用纸卡咧，咁转车你出闸咧，就你入翻闸咧又要 而家好似仲而家仲有人用嘅。 有，但我唔知纸卡有冇改到达。IC 卡咧就依家有种叫做橙色通道嘅物体嘅，即系橙色机入闸机，我嚟做咩嘅咧？我嚟俾你转乘用嘅。可以你出咗闸之后咧，你好似我唔知咩几多时间啦。总之喺呢一个短嘅时间之内，你再入翻闸嘅话咧就。当你继续嘅，继续公路旅程嘅， 呢啲系佢设计嚟俾长途转车。 系啊，因为有啲站你要设计通道系好困难嘅。 系啊，啲站直情系话咗明要出闸入闸嘅。 你最简单剪草即系睇先，剪草咯，系咯，剪草烟咁嘅情况咯，上嘢都有咁嘅情况咯。 系有啲啊， 即系旧线，你可以扩展嘅空间真系有限嘅。 佢越焗住出定出闸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喺站真系细到点样咧？话俾你知，一出月台就系。出口嚟噶啦， 唉，多得很啊！本身有喺網上有條片就係嗰座有個車站，係咪應該地鐵嘅地鐵？ 係啲車站嚟嘅，一出就出口嚟噶。 個地下有我喺網上睇咗條片，就即係黃子華講講啊嘛。上車最後機會就係一出站，一落車落樓梯就係車站啦。嗰日就係啦。架電車個車站就喺嗰座大廈嘅大堂。 170啊！头先嗰个多得真系， 哇平！我印象中似190 不170啊，地铁平啊 ，JR 啊唔系 ，JR 平啲，差唔多870咯。总之系870咯，好似好似86添，好似仲平少少。 嗱，嗰站嗰车站，嗰因为我应该应该东京附近嘅，嗰车站咧就喺地喺嗰座公大楼嘅大堂， 系 即系话你大堂咧出你一出咗嗰座你大堂嘅 hall 咧，即系地面嗰个 hall 啊， 系 即系楼 hall 咧就系个月台，吓系名副其实就系。一落樓就上電車噶啦， 係啊係啊， 好過癮嘅嗰座。 佢中間因為有啲細站咧，佢係完全冇，佢係冇中間層嘅， 一落地下，一落去下面，即系隧道嗰度咧，就系个铁闸嚟嘅。 所以好紧要， 好钱嘅个铁路，即系银座线，尤其是银座线咁早起嘅铁路咧，就成日都有嘅。 佢夹硬整个站出嚟啊嘛，所以有时咧， 系啊， 啲莫名其妙嘅站咧，系会细到你自己个拗晒头。 我最简单咯，又系抽鱼咯，呢个冇讲丁，又系银座线嘅。咩事咧？就系话你入闸，你落去隧道嗰阵时候你要小心，因为分方向嘅。有呢个上野方向同埋有呢个银座方向噶，咁如果你要去上野，你去咗银座嗰边嘅咧 ，sorry， 你要上去再翻转头，一系你搭车，一系搭车搵个可以转车，可以转翻对面线嘅站，再咩再继续你旅程。 成日濑嘢嘅我 系啊，即系你嗱香港绝少咁嘅情况嘅，即系你入咗个地隧道之后咧，基本上两边嘅车都用，即系来回嘅车你都可以用到嘅。但日本就要小心咯，即系一个隧道入口可能系单个方向嘅啫。 好嘅，呢个香港嘅比较少都唔系冇嘅，就系佢因为佢火车轨集中中间嘛， 系啊， 月台啊嘛， 系啊，你好少话即系侧边即系净系可以去咗单边嘅，但系日本就好常见嘅呢样嘢。 常见， 你要留意翻佢隧道嗰度写住系咩方向。 即系讲香港情况大部，香港情况一般月台就系中间月台左右有边车嘛，咁你只要上月台嘅话，左右 或者中间有一层俾你做即系入闸咁样，跟住先俾你拣。 但系日本人主要好似荃湾线嗰只， 系啊， 中间火车左右两边月台， 系啊， 依系最常见嘅， 系啊， 因为咁样比较方便设计啊嘛，你只要分开嘅话，你要夹硬站开佢嘅话，其实比较麻烦嘅， 系噶。 所以有時你落車你睇清楚就係上落路軌， 係啊，即係呢個第二個陷，即係轉車之外嘅第二個陷阱咯。 呢個麻煩啲，同埋我印象中好似東京多唔多就係好似都有都有，就係去到一日同一班車，有啲去到呢個站，有啲去到嗰個站。 地鐵就少見啲，地鐵通常會除非你啲繁忙，有啲繁忙即係你要。即係疏到乘客嗰啲短途線，如果唔係通常都行曬。 因為大阪咧，就我成日坐東南北線咧， 係 佢有時咧就去大阪，有時咧總站喺新大阪嘅，但有時總站千里中就係、 哦，那個唔係啊，嗰個點解咧？嗰個其實咧新大阪係唔係千里應該係江阪嚟嘅，其實正確 講。江阪講咗唔係 江阪咩事咧？其實江阪之後嗰段唔係呢個御堂筋線嚟嘅。嗰度係呢個咩大阪高速鐵路嗰時候，我唔記得嗰條咩，總之一條鐵路喺七十年代世博嗰陣時咧，為咗載啲人去世博站嗰度起嘅。 係啊， 嗰條鐵路做乜鬼咧？嗰條鐵路咧其實咧有好大特色嘅，就係車費超平，好似以前九啊 yen 嘅，但即係你就算直通運轉咧，佢都係收到你九啊 yen 嘅啫。依家好似一百英加價少少， 但有時我住因為佢江北，因為佢 因為嗰條係另一條鐵路嚟。 即係總其實總站就係江北之後千里中央，嗰條千里中央 嘅 總站。 係啊，千里中央就唔係兒童根線嚟嘅，另一條。 但係通常咧就係一係大阪站，新大阪就做總站。 嚇！ 如果新大阪，如果新一係一 就會有咁嘅情況，會有咁嘅情況，即係可能即係為咗快啲等啲車快啲翻轉頭，咁都可能會。 因為如果你我試過就新大阪唔記得落車，即係跟住咧。因为如果新大阪站咧，如果你唔记得落车嘅话咧，佢有车就会驶开，停咗站，等大约一分钟，大约应该一分钟左右，跟住 攞 埋去嘅。 系噶。 跟住个票务员就问你啊，你做咩啊？哦，唔记得落车咯。 系啊。 最简单理由，十成有啦。跟住咪等翻新大阪站，跟住再落车转车咯。 大概咁样咯。 系啊，呢成日有嘅呢啲有，但系东京就印象中比较少，东京通常都系一站去到底嘅，同埋好麻烦嘅，因为佢有时啲站咧啲车咧。话总有其实总有即系仲有一段距离嘅，即系佢嗱你睇嗰个车站嗰、那个即系一火车上面咧， 唔系最麻烦系直通运转啫，其实一个总站唔系实际地铁嗰个总站嚟嘅，因为佢去完咗地铁嗰段之外，仲会继续行出去嘅。 系啊，如果你去二条总站落车咧， 系啦，即系例如东武动物公园，咩事咧？呢个车唔系去天空树嘅咩？去 Sky Tree 嘅咩？点解仲有个站叫东武动物公园嘅？ 因为香港人咧就惯咗做咩总以为总站停咗就接落车，系啦，唔系总站，跟住直再咁你就濑嘢啦。 吓 啊！呢样嘢东 大阪高速铁路，头先我讲嗰条由江阪去到北千里嗰条啊。 系咯， 系啊， 依个最容易 啦。嗰个唔系御堂筋嚟噶，嗰系另一条铁路嚟嘅。 尤其是太多，因为太即系呢个 tour 都几都唔少啊。呢类所谓 唔少噶，好多好多噶，转去西武啊，转去东武啊，京急啊，京城啊，好咩都有。 同埋佢名义上地下铁上好多都系一离开咗东京就变地上噶啦。 系啊系啊， 就好干噶。 唔系，东京都入边都好多地上啦，原子来线好多站都系地上噶啦。 系啊，但相对个东京比较难地上，因为冇地方嘛。 啊，但系旧线就多，即系起一早啲用 但 系 通常新嗰啲嘢都喺地面地底噶啦。 系啊系啊，咁。即系讲直通运转有一条一线一定要睇，都型前哨线， 哦， 真系 A 字头 ，A 字头真系 for 机场，真系 for airport。 哦，呢样嘢真系我真 系呢个好有趣噶，即系点解咧？即系啱咁啱得咁巧咧，原来咧呢、這个浅草线咧北边咧系驳住京城，南边咧驳住京急。咁咩事啦？京城大家應該知啦，京城可以去到成田機場啦。呢、這個 簡單介紹下啦，即係不過日本呢個所謂簡稱咧，就京就通常簡稱就將兩個地兩個 東京成田啊 嘛。京咧就東京京西成田就京城線。 係啊， 京 急都係嘅其實。 京城線京葉線係東京千葉。 嚇嚇， 咁樣分嘅。 係，仲有我先唔係京，其實京急都係嘅，佢全名叫京北急速高速鐵路。 東京京北东 京 北 急 急 佢 啊桥下 特急铁路好似同嘅，我唔记得总之简称京急啦，就系东京环滨系啊， 好多依你总依睇到名嘅话，你其实大约估到嘅先有边咩区别？ 系啊，咁讲埋先啦，京急咧其实咧就都知噶啦，依家近如果近排多去羽田机场上落嘅话咧，通常都会用京急多嘅，即系 monorail 都会有，但系即系如果你话想转乘嚟讲，就京急方便过 monorail 嘅，因为点解咧？京急嗱讲少少即系。扯开少少啊，京急咧，其实咧佢一来啦，即系第一，如果你向北行，第一个大站品川你可以转 JR， 你唔转 JR 咧，你可以继续坐京急直落去到呢个全乐寺，睇先全睇翻个站名先，唔好意思，全乐寺应该我冇记错，你大概站搵唔到喺边度？啊，见到全乐寺系全乐寺咧，咁你全乐寺嗰段开始就喺呢个都营浅草线嚟嘅，跟住就入咗个铁路网入边噶。系啊，又或者你唔想入东京嘅话，你羽田唔想入东京嘅话咧，你可以喺京急有个叫莆田嘅站落车，又或者直接有车可能直接喺莆田走过去嘅，咁啊横滨，即系你唔想入东京嘅话，你唔想嘥时间喺品川转车嘅话咧，你喺莆田落车，跟住你转佢啲快速去翻横滨嗰边，咁就可以悭少时间咯。 嗱。講下地下鐵嗰啲裏面嘅，其實有冇試過真係叫翻工時間搭過地下鐵啊？東京 逼死咯！ 試過未啊？ 都試過，但係你又逼我又唔係話去到即沙甸魚嗰個程度啦。 依樣真係喎！ 你話沙甸魚我試過就唔係喺 地下鐵嘅 通勤，嗰條叫呢個臨海高速鐵路快速鐵路啊，臨海高速鐵路唔好意思，即係去台場嗰條臨海線。咩事呢？每年一度，Comic-Con 朝头早首发， 我就已经另一样嘢嚟啦。Comic-Con 就 系，即系我试过真系逼死嗰个，系真系跟。 Comic-Con 就另一个世 ，Comic-Con 另一个世界噶啦。 呢个都唔关你事嘅，同埋 嗱，我印象中咧搭地铁咁真系逼到话好似人哋睇即系睇电视逼有人推你嗰种咧，未试过。但系咧 地铁密度好似都唔系，因为佢班次都密嘅，其实都你同香港唔系真好远。 但反而咧山手線我試過，嗰次就賴嘢嘅就係翻工時間坐山手線，哇！逼到咧係直情係喐，直情係咩唞氣，即係咧係非常困難嗰只嚟嘅。 係啊，逼死咯， 好逼嘅。即係山手線相對仲大鑊啲山手線。 係啊， 但正常中山手線我通常咧就去我因為我自己即係識去嘅就係避開黃金時間咯，避開七八點鐘至九點鐘之間。係 啊，盡量如果你一係早啲，一係遲啲咁樣咯。 八點之前 上車。係啊，係啊，即係你早起身，你去到。你嗰地區附近，跟住先咩咯？先開始早餐食嗰啲。 點零鐘，不論係基本七點鐘至八點鐘之間咧，東京不論地下鐵同埋係 㗎，翻工時間 之後咧，仲係企到位，即係唔會逼，但係唔係話好辛苦啫。 嚇！ 即係不如我有時去得多就係之後早七點零鐘，我落七園揾嘢食嗰時候咧，坐入美谷線咧都唔係太逼嘅。 嚇！ 唔會話啊，係啊，依係想講嘅就係、是。以前咧就我唔知而家好似冇咗。以前咧就通常咧會啲人喺會將啲睇完嘅報紙啊、漫畫雜誌咧就擺喺上面。 少咗咯， 冇曬啦！而家 少咗咯，好乾淨啊上面。 以前咧冇嘢做咧，即係喺火車悶咗上嚟咧，我就喺嗰啲行李架上面攬人啲攬人啲擺喺度嗰啲報紙啊、漫畫雜誌去睇嘅。 嚇！ 但係而家即係出版業都蕭條啦，賣漫畫人少咗啦，就冇而家咧好難喺嗰啲行李架上揾報紙雜誌睇啦。以前好興噶，一人睇完啲報紙雜誌咧，就擺咗上去個行李架度。咁你冇嘢做，咪攞嚟睇完之後，你睇完就擺翻上去。 嗯、 變咗咧就好似人哋啲火車上面嗰啲雜誌咁樣。 啊，係啊，係啊。 因為嗰啲咁嘅漫畫雜誌，即係 針嗰類咁嘅嘢，講真，佢200 yen 啲人可以睇完算數噶嘛，即係睇完就平喺度，費事攞翻公司啦。 係啊，太厚又咩又唔係靚。 係，通常睇完之後，哦咁睇完就擺喺度，跟住下個又攞嚟睇。而家就少，而家冇乜啦。而家都因為話以前即係冇手機，即係未有手機年代， 通常手機睇算噶啦。 而家講真睇手機好過啦，睇手機又睇小説，睇小説嘅話你唔會擺上面噶啦。係 啊， 結果就而家冇咗小説奇景咯。 是啊， 一大堆雜誌，一喺佢間度幾個位有一本，幾個位一本咁樣，無外位嘅。 係啊， 同埋咧，都一直可能而家地下鐵都基本上都係一地下鐵用磁卡都係磁卡咯。 佢有用磁卡嘅，都用 IC 卡嘅。IC 卡佢如果佢你係本地嗰啲，就可能有好多用法嗰啲嘅。但係即係如果你旅客嘅話，通常你都係買嗰張。即係一日通啊，兩日通、三日通嘅時卡去。 嗱，通常咧，嗱呢樣嘢真嘅。如果你第一次去入東京嘅話咧，其實我係唔建議搭地下鐵嘅，因為就算俾係你係啊，佢一日通嗰啲好方便嘅問題就係、是、你淨係 你未習慣個轉車嗰、那個模式嘅話，你會 你嘥嘅時間，你不如搭地鐵，你不如搭 JR 好過。 嚇！ 即係 JR 簡單嘛，相對講簡單。 相對簡單咯，但係有啲地方你地鐵你唔地鐵去唔到咁。 但係有啲地方你可能可以由 JR 轉地鐵。 啲窿窿位係啊。 簡單，由 JR 轉地鐵嘅話，可能一條線啫嘛。 係當然啦， 咁地鐵轉地鐵嘅話咧，我係唔建議啲未去日本人咧第一次就挑戰式美托羅嘅。 唔係，就算你點樣講，有手機 app 幫你，你都其實有啲困難嘅，因為佢唔會顯示俾你聽，佢即係你要佢顯示到都要俾另外收費咯，即係咁講啦，即係佢有啲服務嘅。但系嗰啲服務咧就要另外俾錢，俾錢買嘅。 我係唔見，即系地下鐵我都係想叫上 即 係中段入嘅人挑戰嘅。 即係點樣講經驗咯？即係你要知道嗰個站咩情況，即係究竟個轉車係點樣情況，你先好去去。 同埋你起碼就係你知道，你起碼就係你有一定日文知識。係唔係話你睇到牌咧係唔知你知邊個打邊個嘅？ 啊，同埋咩咯？即係最好聽到咯。有陣時即係佢有啲廣播，如果佢有啲咩特別嘢嗰陣時，你聽到就好少少。 呢、這個有你同埋日本嗱，呢樣嘢真嘅。日本嘅麥當勞咧，同樣佢依家好完好好原始嘅，喺個閘口度揾塊板貼咗啲資料喺度嘅。 近年就好少少嘅，即係有啲舊車就冇電子熒幕嘅。咁你就要真係自己望。 唔係啊，就算而家好多新車站都仲係揾塊大型嘅布板貼住話，特別通知乜乜乜乜乜線乜乜線延誤咁樣嘅。 啊，當然啦，呢啲就呢個就自己一係鬼望清楚究竟邊條線有人身事故啊，成嗰啲啦。 人身事故大家知咩㗎啦？ 但係即係有意外啊，即係有人可能墮軌啊，或者黑二套軌。 即係地下鐵印象中人身事故係相對比較少嘅，因為 多閘啊嘛，多依一係咁全幾乎全部都裝曬車閘。 同埋咧，始終你地下 嚇， 但係你唔似 JR 嘅話咧，好多都喺地面咧，容易你越好難整啊。地下嘅話咧，你入隧道麻煩，相對麻煩，所以我記中咧。人身事故咧，通常咧就麥當勞比較少嘅。 係啊，依家其實好鬼安全嘅，大波數都有閘入閘喺度，你好難，你衝出去個車，即係個職員都已經見到你咩發生咩事，都阻到你啦已經。 係啊，難啲嘅。嚇！不過我覺得地下鐵相對嚟講係麻煩啲，唔似 JR 簡單。 係麻煩，但係如果你識用嘅話，基本上好多地方去到嘅。咁你三日1500 yen，除翻開每日500 yen。其实系好抵用噶，因为头先讲嗰170 yen最低消费，你坐三程都已经翻起度。 但我自己通常就都系用 SEPA 卡就贪佢就，因为我因 为当然啦 ，SEPA 卡方便啦，攞出嚟都走得就唔使烦。 有时可能 SEPA 卡仲唔抵，但系方便啊嘛，入钱落去唔使烦啊嘛。 系， 又唔使攞张卡。 但系如果你唔系话用得好频繁嘅话，可能用留两程嘅话，咁基本上可以买得嘅。 而家仲有冇？因为我嘅中而家啲佢而家嗰张磁卡仔咧，即系单程买啲，系仲喺最好一细张票咁仔咁样噶嘛。 细张嗰张系啊，一张投落去系啊，都系细磁卡嚟噶。 系啊，细磁卡嚟噶嘛，以前打个窿添，而家 唔系咩 咯？打窿咪而家仲有冇啊？ 依家好似。有冇咧？我唔記得咗。 因為嗱， 好似冇，好似直接落去磁卡，跟住彈翻俾你咁樣嘅啫。 因為咧，打窿呢樣嘢咧，就其實真係呢條水叫傳統，以前嘅傳統嚟嘅。 係啊 係 啊。 就以前咧賣即係未有咁先進年代咧。 手膽啊！ 就會有 打窿機咯。 有閘口有個員工咧，係用個打窿機喺張卡打個窿。 改閘啫嘛，改閘咁嚟啫嘛，係咯。 咁咧，佢之後咧，好似都有嘅。其實就咩即係張票，包括嗰部入票機度，佢要打個窿。 係啊。 其实冇必要嘅，因为嗰阵时磁卡啫嘛。 咪做翻个传统啫，都系。 但系佢有个窿咧，就觉得有好过瘾嘅，就依个即系佢话依个叫佢做古年传统。 因为我地铁真系冇用过，因为地铁唔需要，一系就自己有张 pass 喺度，一系咧就用 IC 卡，好少会专登走去买，因为其实嗱，即系讲埋啦， 那部十倍机其实用起上嚟都好唔惯嘅，香港人嘅话，因为同香港嗰种玩法唔同嘅。香港基本上你十倍机你一揿嗰个价钱，依家仲方便啦 ，touch screen 直情，你篤嗰個站就話俾你知你要入幾多錢咁樣啦。 以前咩？你篤個價錢啫嘛。 係啊，以前上面一扎牌寫住去邊度幾錢，去邊度幾錢，你照篤個價錢搞掂噶啦嘛。但係你日本即係類似咧，但問題係即係佢好似個版個 panel 係複雜好多噶。 係啊， 即係側邊入幾多一人兩人，跟住你又唔知點樣成 首 先篤即係一望落去已經覺得係。 然後篤價錢。 係啊。 你又要自己知道你個去個站幾多錢，唔係我就冇錢啦。 嚇 係 啊。 嗰冇錢咧？依個就陣間我講全國篇嗰時講埋就係、是啊、東京咧，如嗱你 地鐵好難冇錢喎咁近 嗱，西瓜卡啦，如果你張卡上唔夠錢嘅話咧、啊，東京係唔俾入閘嘅、 啊。 但係佢大阪嘅話咧，就你入咗閘，但你又可以入，但一出閘唔俾出閘，你就喺出閘之前俾補錢。嗱、 啊， 東京嗰咧就唔方便就咩？好啦，你趕住翻工 嚇， 但係張卡唔夠入錢，咁你咧一有張。唔俾入閘，你要哦，你要成個出成個動作喺度啦。但大家好啲就咩咧？你入咗閘，上咗火車，出 都 係冇錢咯， 都係死嘅。 方便好多啦，一日就嗰一日嚟啊！你趕可能趕咗班火車，好啦，趕咗班上咗車，你上咗車啦。落到站嘅時候，你去到落咁，你唔使咁趕嘛，咁你咪可以補 相對好啲嘅。 閘口入面嘅補票機補錢咯。 雖然呢兩大都市嘅 metro。即個地鐵其實都，我覺得都同香港差唔多啊！你唔使擔心班次上問題啊！呢個 好，認真睇先。東京女性車卡印象中，我好似未坐，未見過喎。 有 啊， 但係限時即朝頭早 咯。因為我自己 平時就冇關係嘅。你平時 我坐我大阪咧，入咗班班車，我見到個粉紅車廂嘅喎，但係 有 東京印象我好少見。 都有有一個零寫住需類似專用車廂，但係寫明時間幾時咁樣嘅。 因為通常就黃牛就淨係繁忙時間佢先話女性專用嘅， 係啊， 所以有時咧就如果唔係繁忙時間咧，啲男人照坐去嘅，因為佢話咗明繁忙時間。 係啊，寫書。 不如我就睇下就有冇男人去先，有男人去我入去，唔係嘅話就唔理。 係啊，望清楚咯，睇下發生咩事咯。 因為有時咧眼就睇個人入咗去咧，你知賴嘢嘅。 係㗎。 不過好在就我通常入菜嗰陣都係空蕩蕩車廂，咦？點解車廂全部女人嘅？即刻打出嚟！ 啊，你講頭先都話行全線嘅問題，仲有一個補充翻少少先。頭先話嗰個直通運轉嘅，咁、有機會咧係行唔曬成條線，跟住係直通運轉咗第二條線咁樣嘅，都有可能性。 多咗狠啊！ 係啊， 以前都講過啦。 即係你要睇清楚條線，其實係咪去你嘅目的地咁樣咯？即係呢個對新手嚟講又係困難嘅。 係啊，所以其實東京地下鐵咧就係淨係研究嗰啲複雜嘅車，又話東京地下鐵咧有站咧，其實都整得幾靚嘅， 係 可以有人做參觀車站，其實幾幹嘅。 O K 嘅， 係啊。咁今日東京就差唔多啦。咁下一 part 啊，同埋依家有啲舊站都裝修咗，靚咗好多。係 啊， 不過即係點樣講？銀座線依家開始整緊嘅啦。即係你以前銀座線個站係好污糟邋遢，好殘舊嘅。 不過我覺得污糟邋遢先有 feel 嘅。 但係依家執曬力，全部靚仔曬。即係依個如果你想睇舊站，就爭少少咯。 有时啲旧站系有啲旧站味啊， 系啊！如果仲想睇旧站，入俾高咯，入俾高，好似未整， 系咯、 啊，相对算差唔多， okay. 差唔多程度嘅， 系咯。好啦，咁呢一 part 东京区篇就讲到呢度啦，咁下一 part 就讲下全日本嘅地下铁网啦。